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24集，聘礼。陈阳思忖着， 说到底都是海格劳的学生，薛修卓是红尘客，姚公子就是世外仙，但瞧着海阁老还是更爱惜姚公子。 不错，海良仪对姚温玉倾囊相授，不惜打破原有执念，越过世家成见收他为学生，已经足见爱惜。这些年薛修卓也政绩不差，海良仪却仍旧没有给他那份真正的师徒体面。况且这些年海良仪没有半点强迫姚温玉入世的意思。 袁卓， 海良仪当年给姚温玉取这个字就是慈父之心，师徒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旁人比不了的亲近。姚温玉是正经世家贵公子，按照他们那套，他比潘、费、薛家所谓的嫡系更正。姚家亲贵，过去连花家的女儿都难嫁进去，到了他这里，金山银山还不如一碗野蔬更让他稀罕。 陈阳也没有见过姚温玉几回，买宅子时只有过匆匆一面，记得是个挂着招文袋的书生，不爱骑马坐轿，养了头驴子。萧迟也忽然问道， 丁桃回来了吗？ 啊，还没走呢。 萧迟也跨进自个儿的屋子，脱了身上的锦袍，换了套寻常的衣。 叫他玩吧，这宴席吃到这会儿，该赔的都赔过了，到天亮之前还有空闲，我去去就回。 沈泽川出了窄道，后边的西丹跟着出来，没敢越过沈泽川，就立在后边垂手听命。沈泽川倒很温和，回身看他片刻， 你今夜的话说得多好。 西丹连忙躬身， 能为大人排忧解难便是小人最大的报复了。 但西红轩生性多疑，光凭几句话套不出真金白银。 沈泽川淡淡地说， 他在各地的生意你都清楚吗？ 清楚，清楚的。家里的大小账都得按月递交给去都的宅子，下边68个掌柜都是家生子，这些人的双亲妻儿都叫他拿在手里，养出来就是专门为了管账的。铺子里有什么大小动静一概不能隐瞒，他都心里有数，所以这些年这么大的生意也没出过一点问题。 沈泽川才说， 西红勋要拿这400万，得给你交代取钱银库，还得给你开门钥匙，我只问你这钱怎么走。 西丹心里默算，过了片刻说， 走汉路实际上风险大，押运银车需要货物遮掩，这是400万，若没有个长久的生意打眼，那绝西布政使江青山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再者，大人，走汉路得先经过绝西13城，还要经过敌城，这些都是难关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西红轩没有讲错，这笔钱在去都根本无处可藏。 这是白银，不是票子，就是专门空出个院子藏，也未必放得下400万。这钱拿到手怎么花出去也是大问题。沈泽川看了会儿夜， 这笔钱不进去都。 西丹没敢吭声。果然少顷后，沈泽川接着说， 不论走汉路还是走水路，都得受绝西盘查，400万太大，想要处处遮掩严密，就是你我想得好，下边人未必都能做得好。钱进来了花不出去也没用，所以这银子不到去都。 西丹揣摩着沈泽川的心思，试探地说， 大人的意思是把钱套出来留在那边，换成买卖来运转。 一半交给你这么大礼，另一半我自有办法。你也有个准备，西家的生意大，缺不了一个管事人， 西红宣布成了，你就是头一等的爷。 西丹连忙应声。沈泽川不再多说，上了马车与西丹暂别了。他夜里还要回赵玉看卷宗，往前20年的陈年旧案都得看，为了从中发现些蛛丝马迹，连回去睡觉的时间也没有。马车到了赵玉，葛青青守夜巡视，让人老早就开了院门，等乔天涯驱车而入。沈泽川下来时，葛青青过来小声说， 侯爷来了。 沈泽川解了场衣，上着台阶对葛青青颔首，葛青青便退下了。沈泽川在门口拉下场衣挂在手臂间，推开了门。萧芷也吃了酒，即便换了身袍子也去不掉酒味。他仰身歇在沈泽川的椅子里，面上盖着书，闻声把书掀了却没动。 过来坐。 萧芷也将书扔在桌上。沈泽川抵上门，把场衣挂衣架上，顺手解了衣扣，迎着萧芷也的目光抬腿跨了上去，跟萧迟也面对面，骤然贴近。萧迟也探手捞住沈泽川的后腰，两个人薄唇相碰，先吻了个酣畅。这场切磋尤为漫长，把厌足感越推越远，变成了食髓之味后的意犹未尽。他们习惯于在黑暗里较量，随着爱意渐深，亲吻无法再令人满足，年富力强的欲望坦诚相见，这样充满甜腻与粘稠的耳鬓厮磨，是有情人的独特款待。因为一刻不离地挨在一起是种奢求。然而赵玉耳目众多，亲吻只算是某种心照不宣的补偿。萧迟也在亲吻结束时问， 去哪儿了？ 沈泽川的大腿随着坐姿蹭在萧迟也的腿侧，他不紧不慢地缓着呼吸，半脸的眼眸里带着隐晦的诱惑。 数钱？ 萧迟也捏他， 数得得劲儿了吗？ 沈泽川哑声笑， 被你捏得得劲儿了。 萧迟也被沈泽川笑得躁，抬手捏吻他的下巴， 使劲儿的勾。 沈泽川解开的衣领里露着锁骨，上回被咬狠的地方印还没消，他浑然不在意，舔舐了自己被咬过的唇。 我要与你商量件事情。 萧迟也抬高他。 巧了，我也要与你商量件事情。 沈泽川被萧迟也的眼神烫得口干舌燥。 今年的军粮要等到4月才能从绝西出发，我要借东北两马道一用。 萧迟也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他要干什么。 东北两马道的军粮由李北铁骑自己押运，沿途无人盘查，运银子是可以，但得看大哥同不同意。 这笔钱若是我的，世子自然不会同意，但这笔钱若是你的，世子一定会同意。 沈泽川微微仰了下巴， 下聘了，二公子给我留着。 萧迟也笑着腾出手把食盒提到桌边。 这么点银子就想当聘礼？难吧。 沈泽川闻着味， 有烧鱼呢。 说罢忘了聘礼，自个儿从里边抽了筷子。萧迟也就这么看着他吃，一碗米转眼下去了一半，鱼再回到盘里时只剩骨头了。萧迟也其实不爱吃鱼，他小时候娘没得早，家里边不兴八大家这样的娇养，虽然有婆子丫鬟伺候，但能握筷以后就得自己吃饭。他性子冲，爱玩的东西多，不稀罕把时间花费在挑鱼刺上，恰多了就不怎么吃了。萧迟也看着他， 香吗？据说是河州来的厨子，比宫里边的御厨还难请。 沈泽川捡了刺喂了萧迟也一筷子，萧迟也尝了说， 还成。 沈泽川吃饱了割了碗筷。 你要与我商量什么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